不吃你，把我吃着。 为什么恨天怨地，家带愁肠锁门那桩， 并非是哀家 子的龙为 将我的国难扛。 一 想到比一想强， 后来把太子登龙归上， 打那亚夫李广斩首在法场， 此时前朝的忠臣亮枪， 一国忠良又有下场， 又下场来无下场，且听哀家说过比方西里里有一国叛乱，竹林为山孩子他的名儿王姑娘， 龙龙思想唐的江郎， 无落平阳江门山上， 到头来想一想， 本是忠良哪过是奸当， 忠良本是徐阳江，坚持就是我父力量，不把国来张哀家归死， 你 膀有齿的索隆啊隆， 永生谢我龙一条，耳目远怎把陈桥，陈此机会深几上下似睡觉，难以报朝。 大人，大人不必深计巧，你的心事谋猜到，莫不是把我有吃也得官知晓、是不是 这 啊我太爷将我家封侯， 娘的听父、我封你七岁孩童，戴纱帽九岁女儿进皇朝， 叩门，叩门来，谢龙门， 燕昭带驾去平身。 小皇兄们，大明江山全仗你呀， 哦、

是花颜，太长我有花中不起有房，也是三岁的公妈为民镇守在长沙，自从归顺了花树爷的家，匹马担了刀，我去过了五乡，斩官坐寨功啊，我大军事业我心在功劳不上堂，一场非是谋皇中国夸儿子的在用这两帮的力，人有心诚理有家，三次开工啊，秋月夜 谢谢谢谢艺术家的演唱，也谢谢大家的热情。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选的这一段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贵妃醉酒》的四平调。这段唱非常有特色，高拉低唱。下面我们就用热情的掌声，请出梅葆玖先生为我们献上《海岛冰轮初转腾》。

到如今连轮踏射火星开眼军队不顺中文小点蓝雨十二天你若是在山地不肯招人大人的王法不用情手指提点将你来打 把长沙